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说一说智能穿戴设备在健身当中的作用以及新趋势。来到节目里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个话题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健身教练导师常红佳，常教练。我们还是先有请常教练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哎，大家好，我是健身教练的导师常红佳。 嗯，欢迎常教练啊。为什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话题呢？其实我觉得也是特别有意义的，因为今天我们的这期节目呢，是我们2021年每周一的最后一期节目了。我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想的是啊，我们以对这样的一个内容，对于我们2022，甚至可以说是我们的以后啊，有一个期待，有一个畅想。因为的确，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内容，也真的是充满了科技感，并且是给大家会带来无限的遐想。 是的 啊，因为我们已经在现在所感受到的这些智能穿戴设备里去看到了很多让大家眼前一亮的，又或者说是服务于我们的这些健身领域以及我们的竞技体育当中的这些高科技的展示了。 对， 那在未来它一定还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期待。 是的， 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想和常教练呢聊一聊当下更多的我们是要展望未来啊， 对， 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结束我们的2021年每周一的节目嘛啊。当然我们现在是刚开始，大家不要着急，我们还是先从这个目前当下说起吧啊。那这个智能穿戴设备的确对于大家来说现在真的是非常非常熟悉了。 对， 最简单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健身手环，我感觉我现在身边戴健身手环的朋友比戴手表的人多， 挺多的 啊，基本上可以说是不用手机戴个健身手环就一切都搞定了，不管是我的看时间也好啊，还有我的这个运动锻炼也好啊，甚至是连一些简单的跟朋友的联络 通讯 都没有问题，通过我们的智能手环，那对于大家来说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方便了。 对， 那我们还是要强调它毕竟啊是叫智能的一个健身手环嘛啊，那它对于我们的这个健身方面的体现都从哪些角度去看呢？ 对，其实说白了，你像我们现在所说的这种智能手表，包括所说的这种健身手环，就有人你知道会提出来，就是说这个东西未来它会不会取代于我们的手机，其实不太一样。说实话，就如果你带这些东西的话，在健身方面它的作用我觉得还挺多的，因为平常我也在用，包括它的一些数据，我觉得它的后台的一些分析可能是我们原来在自己健身的时候没有去这个发现的，或者你不太去留意的，因为它后台可以做一些数据的这些统计。简单来讲嘛，比如我们健身的时候，我们可能最先想到的就是我的心率，原来的时候可能啊，我们的强度你是做到高强度还是中高强度还是低强度，我们都要需要自己去算什么卡式公式啊等等这些去算，然后可能用不同的颜色去表示，然后或者是不同的心率范围，每次训练完之后自己还要掐自己的脉搏去计算，很复杂。其实你说流程简单吗？流程倒不是很复杂，但是你感觉就会很费劲那种感觉。但是现在你比如我有这种智能的手表了，智能穿戴设备了，或者这种健身手环呢，就可以哎一抬手我就知道它的这个数据是多少了，而且我也很清楚我在训练时我的运动强度有没有达到，然后我大概是消耗了多少卡路里，甚至这些东西都有。其实现在很多智能穿戴设备它现在就是很符合我们健身的这个逻辑，它设计的优化的就越来越好了。比如说我在这个训练的时候，我设定好我的心率应该保持在什么区间上，如果超过了它会报警，如果低于的它也会报警，就可能会通过一些震动啊， 震动， 对， 一般是， 对，就它会给你报警，然后去提醒你怎么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这个第一个是保证了我们运动时的安全性，再一个呢，也会使得我们训练时效率会大大提高。 就是现在所有东西都要讲数据化嘛， 对 吧？确实是这样。我们举一个例子吧，就是说这个数据化到底对我们有什么作用？你像原来的运动员，就那会儿还没有很先进的这些可穿戴设备的时候，世界原来顶级的运动员，他们都是要带心率带的。原来他们都是 在他们运动的过程 训练的时候，对，他们都是要带心率带，但那会儿呢，就还没有平民化。那会儿的设备都很昂贵的，那 就是对于运动员来说，那已经是最高级的装备了。 哎、对， 但是在我们普通人眼里，我们是望尘莫及的，因为我们达不到那样的水平， 而且 不需要。 对，而且那会儿呢，可能对这个方面也没有那些概念，再一个也没有做到很小型化、智能化， 嗯、 因为他那种收集器那会儿就很笨重的那些东西。然后呢，现在呢，你也知道，现在通讯技术很发达，各种的这种传输设备。我记得咱这样举个例子，我记得我在上中学的时候，那会儿手机和手机传输图片还是红外传输。你有印象吗？ 你不要再暴露年纪了， 对， 我告诉你， 还是红外。 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小朋友听到这个， 对， 什么意思 都不清楚。 什么叫拿红外？ 对，就是手机和手机必须要贴在一起，然后才能传输。 你怎么不说那时候的铃声、都没有彩铃？ 对， 越说越暴露年纪。 对，现在不能说了啊。 没有手机那时候是 BP 机。 对对，还汉显。 那我们数字更早。 对，那其实呢，其实你会发现，在这几年当中，所有的这些东西。它会做得越来越小型化，而且的最关键什么呢？现在的芯片的运算速度越来越高，这是很关键的。 对， 就对，所以它在处理一些庞大数据的时候，它的运算能力是可以很快的运算出来的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比如说，这种运动手环，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就会说啊，哎，常教练，你能不能告知我一下，为什么运动手环它的那种可蓄电性？就是可能我充一次电可能十几天才没电，但是我们现在戴的那种智能手表可能一两天就需要充电，或者三四天就得充电，就是它那个耗电量怎么差距那么大。而且你会发现运动手环挺小的，它比手表都要小， 是的， 对吧？结果它那个续航能力还挺长。其实最关键就是它里面的这个芯片，最关键是因为呢，其实说实话，就比如说我们只是看一些最基础数据，我们什么卡路里啊，看一些心率，其实像这些的话哈，它的运算能力不需要很强的所以它的芯片的等级就不需要那种很高级的芯片，所以它的续航能力耗电量功耗就没那么大。 对， 但是你会发现现在的智能手表它不只是指这个健身的监控，它有很多，对吧？就刚刚所说的通讯功能，打电话，对吧？打电话、通讯、各种的信息，还有就是你什么，还有现在什么 GPS 等等这些，它就融合于一身。所以这些东西，你比如像我们的 GPS， 这它也属于运算的，这种东西它的功耗就会大。所以为什么就是我们的你会发现智能手表它那个续航周期就会比较短，就是在这个方面，就它个芯片的这个方面，功耗不一样造成的。当然呢，也有一些听众朋友会问说，那这些数据对我们普通老百姓就有没有一些实质性作用？刚刚提到一些心率，对吧？还有很多数据，其实如果你是很详细了解这可穿戴设备的，它背后它是可以出数据图的。它有些可穿戴设备是可以你去连接到电脑 打印出来的。 对，然后它有软件可以把你后台的详细数据全部都出来的。 对， 这些有些数据甚至可以达到医学标准，医学标准只是可能在一些地方它被认可还不被认可而已啊。但是呢，这些东西就是随着这几年的这种穿戴设备的越来越精巧化，而且它的一些数据包括一些技术的越来提高，很多已经被医疗机构都可以做使用的 采纳。 对，还有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消耗卡路里，原来就我们就知道，哎，跑个步，对吧？我跑步啊，跑步机上跑一个小时大概600千卡每小时，但是还会牵扯问题，你是男生啊还是女生啊，对吧？你的年龄有多大呀、你的身高有多少啊，对不对？你在运动当中你是用了变速的过程啊还是匀速的过程啊，对不对？那这些东西你在跑步机上，除非你是手一直握着那个跑步机的那个横柄， 对， 就一直测你心率啊，它像那个其实也挺准的，那个也挺准。然后呢，去测，然后它会出一个数。但平常时候你不可能说跑步的时候手一直握在上面， 对。 所以它在跑步机当中呢，它之前就有一种技术，就是我带着心率带，它可以自连接，就是它把你的心率拿到直接传输到 跑步 机 上。 对， 但是现在呢，有人就觉得带心率带啊那些东西就 太麻烦了， 太麻烦。对，所以现在可穿戴设备当中呢，就不只是有运动手表，比如说我们现在手环、手表，哎，这些运动的时候它也可以，你可以挑模式的。我是室内跑步机跑，室内的跑步机跑步，它通过你手部的这个晃动加速，它也可以大概算出来你的。跑了多少公里，你的心率是多少，然后消耗了多少卡路里，哎，这个就很准了。这个消耗了卡路里就可能决定你晚上吃饭的时候是要不要少吃一碗米饭，或者是多吃一碗米饭的这种情况。那么其实这个数据就比较有意就比较有意思。还有呢，就是在不同的运动模式啊，比如说我到户外跑，然后现在这种可穿戴设备真的是挺先进的。比如说我前段时间用我的这个可穿戴设备，我就跑啊，跑之后我发现还有个功能，它可以测我们的摄氧量水平。 哇，这能测到这么， 对，原来我们说讲这个摄氧量水平就有点复杂，对吧？ 专业嘛， 对，就很专业。原来我们测可能标准的，就可能在健身房里面，我们就会用到台阶测试，对吧？台阶测试还要用节拍器，还要测心率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去测，而且整个测试时间要十多分钟。如果你是详细精细化去测的话，就要去医院啊，去医院去要通过踩单车啊，或者是一些跑步啊，要接那个呼吸器、呼吸阀，然后去。心率带这些，然后去实时连接电脑去测的。那前段时间我就发现它有这个功能，大概是怎么样呢？可能比如说你出去跑步，它走路也可以啊，20分钟以上，它这个时间要长一点。比如我现在出去散步了，散步的时候呢，因为它有 GPS 定位，它可以知道你是从哪到哪。这个是距离，它是可以算出来的，因为现在像现在地图一样，就你会发现挺准的，对吧？ 对， 我导航从哪个这个位置到从A 地点到那 B 地点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其实你发现这个时间最后真的差不多，对吧？很准的。所以它是后台知道你是从哪到哪个地方，距离它知道了，那你走的速度它也知道，对吧？剩下就是你在走或者跑的过程当中你的心率是多少，对吧？因为你在后台，你在手机端中你是它是需要你输什么呢？你的年龄、你的身高、你的体重，是这些基础数据都是要输进去的，包括性别。然后呢，你在平常的时候，这种可穿戴设备在平常的时候呢，它如果你在晚间休息的时候睡觉，你如果带着它的话，它可以测量你的静息心率，这个是很准的。就是我在深度睡眠的时候，我们的心脏跳的最低的次数多少，就是它通过后台的这个平均运算就得出来你的这个静态心率最准的是多少。原来我们就说要睁眼就要立马测嘛，对吧？它这个有数据，它就可以算出个平均值来。它所有知道这些基础数值之后，接下来通过你的运动距离，然后你用了多长时间，这就算是一种强度了，对吧？如果我在越短的时间内去完成了这个距离，那就强度越高，然后再通过你的心率的高和低，然后它再匹配那个运动强度、心率对应的那个图，它就能知道你的最大摄氧量水平大概是在超水平还是高水平，还中还是低还是水平以下。 哇， 它就可以就是数据比对嘛。 对 对，现在所说的什么大数据，大数据，哎，这个我觉得是挺有用的，就是可以，我而且我觉得它测的呢，你说精细吗？我觉得现在达不到，但你说准吗？我觉得具有参考价值， 是肯定是比我们要跑到专业的这个测试的地方，像刚才说台阶测试那样的，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的机会。 对， 在日常生活当中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大概也就有一个了解，有一个数了。 对， 这样的话我觉得对于我们日常的健身其实就已经起到了很重要的帮助的作用。 而且呢，比如说你在以后，比如说我们晚上吃完饭了出去散个步，这个散步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你出去散步就可能30-40分钟，对吧？甚至一个小时，这个散步的过程你调成那个就是户外散步的模式之后，它就可以在后台这记录。然后它可以怎么样呢？比如我每天，有些人就很习惯每天就饭后散步，每后散步，最后你知道吗，这一个月下来之后它会出来一个平均图，就它会通过这个平均值再算你更精细的是哪一个级别。你像我们平常做台测试，你不可能每天都做，都给你算，哎，这个是可以达到，就比较，就是我在走散步的时候，同时我的这个摄氧量水平也提高了。 对，这其实说白了就是有点像是我们个人给自己可以进行的一个智能监测的方式了。 嗯， 这一定是要比我们大家都跑到这个专业的机构来进行这样的测试， 对， 来的方便的多得多。 对， 毕竟我们不可能做到说天天都去进行这样的测试，而且还是那句话，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也不需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级别， 是， 毕竟我们不是运动员， 对， 我们用不了那样的一个程度。但是作为一个最基础的日常生活当中的 一个给我们健身也好，或者说是对于我们身体素质的一个测评来说的话，它已经是绝对有很大的这个帮助的作用了嘛啊。 对，而且现在呢还加入了一些其他的，比如现在有一些这种运动手表，这些它还加入了一些很专业的这种医疗的测试，比如说什么心电图测试，包括这个什么血氧饱和度，对吧？对，血氧饱和度测试这些呢，它而且测的真的有人你知道吗？真的是拿了各个品牌商的这些所有这些东西，然后就戴到手上， 对，进行一个测评， 对，就跟炫富一样，然后去医院去测。就真的有那种测评人，你知道现在有那种各种品牌测评人， 对， 就挺有意思。他们真的去测，然后发现个什么问题呢？这里面大多数品牌基本上测的都还挺准的。 嗯， 就你能知道，而且这个东西你知道他是真的去医院测的。比如说这个测血氧饱和度，其实在血氧饱和度就是你的血当中的含氧量嘛，含氧量大概多少？就当时我看那个数据说，如果你真的测这个东西准不准？因为我们现在都大部分人都在平原。 嗯， 对吧？空气里面的这个氧气是相对充足的。 对， 说真的要测，就得跑西藏去了，就得跑到高原上。但是呢，他们在医院里面，他们是有那种就是低氧的那种仪器，就让你吸那种低氧的，然后就让那个人平躺，然后吸，然后他带那个设备。然后呢，医院那边他也会有专门测你血氧饱和度的那种仪器嘛，就套在手指上去测。然后呢，同时这边就带好多表，然后就看他们拿数据比对，你们就来回来去测，去测好多次。然后最后发现，哎，这个测的还挺准，就至少在有些呢，你说真的数据跟医学测试真的是一对一的准吗？有些手表 会有出入的吗？ 有些手表真的是达到的，你真的很厉害。有些呢，它是怎么样呢？虽然是数据没有真的一对一的比对准，但是它在变化，就不同的血、不同的这种氧气浓度下，它能更改比例的变化是一致的。 哦， 就比如说我现在调的那个氧气的浓度不一样等等这些，它那个变化率是一致的，所以这个也对，我觉得对我们民用来讲的话足够参考了， 对吧？它至少不是去给你出一个数在那糊弄你，对吧？就只能说这个东西是很先进的，而且这种概念我们是最近几年才开始，哎呦，它也能测这些功能，能测这个功能，而且我觉得随着时间推移之后，它这个东西只会越测得越来越精细化。所以等等的这些东西它测很多，还有什么可以测你呼吸啊等等这些。我听说未来可能这种的可穿戴设备它还可以测你的血压，测你的血糖。 那我们连日常的血压计 对 都可以不用了。 对，就当你的血压什么怎么出现变化等等这些，就未来这是发展，对吧？而且说有些一些公司他们在已经开始着手研究这些东西。这个东西我觉得应该不会很难，因为毕竟现在的血压计啊，包括血糖测试仪啊，这些很成熟了。关键是它是怎么变得小型化啊，怎么变得这个便捷化。 对。 而且它是把所有的功能都要融合到那个小的那个手表上。 是的。 对，还有手环上。所以这些方面呢我觉得还是可以期待的。 对。 当然呢它这个东西最好的地方是怎么样的，就是我觉得它是我个人的感觉啊。就它是可以在你平常当中都可以拿到这些，就是多频率的去拿数据，然后最后得出一个平均值。因为很有些东西呢，比如说我们测什么动态血压，我们在家里测的都是静态血压，动态血压有些时候就是让你要随身带的那个血压计，可能在医院住院的住过院的朋友们可能知道，就特别做完手术之后他上的那个心率监护仪那些，然后他在你旁边就会扎一个那个臂带，那个臂带呢就是隔几分钟它就自动充气加压，然后测一次，然后歇了，然后过一会儿他又自己那个就动态的血压，那个测的会比较准，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就是他以后的这种情况会越来越好。 当然刚才听常教练介绍的这些智能穿戴设备啊，的确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就像我一开始就提到了，大家现在是非常的熟悉，而且我们很多朋友把它也玩的是非常的溜。 对 啊，在自己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我干什么，哎，我一低头看一下我的这个智能手环， 是 我就对于自己的一个身体状况有了一个比较基本的了解。它对于我们的健身还是很有帮助的。 对， 因为我们可以及时的了解到自己的一些身体变化，例如说心率呀、卡路里的消耗呀，以及更专业的比如说血氧饱和度的一些变化呀，就是这些我们其实最终的目的都是希望他们能够去服务于我们的健身运动， 对， 给我们带来一个更好的健身的状态，以及看到自己的一些变化之后再去进行一些适时的调整。这些其实是它诞生以及它不断的去发展演变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健身教练导师常红佳常教练和大家分享智能穿戴设备在健身中的作用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当然就像刚才常教练也谈到过的啊，我们在未来呢甚至可以看到它还会加入到更多的更强大的一些功能，让它变得更这个全面的去服务于我们的这个生活，已经不仅仅是说只体现在我们的健身生活当中，连我们的日常的一些基本的监测、 嗯、对， 那都可以做到更加的面面俱到了。这个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同样也是非常期待的、 嗯、 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智能手环是一个大家现在特别常用的、 嗯、 也是我们说非常基础的一种智能穿戴设备。 对对， 但是 现在很普及的一种嘛。 是的、 嗯、 但是还有一些我觉得它不仅仅叫智能穿戴设备、 嗯、 可以说是理解为叫我们的智能健身设备、 嗯、 啊，就比如说我之前看到的这个很多朋友也是在疫情期间好像突然是受到了一些影响因为那时候我没有办法到外面尤其是健身房也好或者说是去进行一些户外活动了、 嗯、 然后突然就流行起了这种叫健身环儿、 哦、 啊，然后在家中可以就对着电视对着屏幕、 嗯、 我们来进行锻炼， 有点像那种游戏机那种感觉。 是的，我看到两种特别有意思的现象，一种就是买了之后就是新鲜了两天、 嗯、 就把它又割下 了， 就很像我们之前说到的、 嗯、 跑步机啊、 嗯、 这个划船机啊， 反正买来就落土的， 对，最终变成了晾衣架的感觉啊、 嗯、 这个就只能默默地放在那儿。还有一种的朋友，我真的是看到他买了这个之后回家就天天在跟着练跟着做，因为他的确趣味性是很强的嘛。 对对对对， 让他的确是达到了很好的一个健身的效果、 嗯、对， 哎，对他是推崇有加、 嗯、 那像这一类的智能健身的设备、 嗯嗯、 那常教练也给我们去普及普及 讲 一 下、啊、对，现在还挺多的这种的、 嗯、 而且有一些品牌就专门去做那种比如说有些像一面电视一样或者一面镜子一样就直接贴在家里，然后你在家里可以选，然后我今天要做什么类型的运动，然后里面就会有一个人，就像一个镜子里面 啊 就会有一个人， 对， 然后你就跟着去做，而且是可以互动的。 对，当时我们电台在服贸会的时候做直播、 嗯、 当时我们讲过广播体操、 嗯、 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 是 有点像是机器人式的形式啊， 对对对， 就是他在里面有一个人提示你跟着他一起去做广播体操、 嗯、 他就会告诉你你的动作哪儿做的不 对, 对， 还有哪些需要去提高， 对，就有点像私教在你面前一样那种感觉。 对, 对, 对， 这个呢是我觉得也是未来的一种发展的一种趋势。 嗯， 那么首先呢它这个地方好在什么地方呢，就它会有互动性的，就它可以看到你现在在干什么，然后呢而且它在做一些指引性的一些口令，我觉得它这是让人感觉到很好的一个地方。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就是第一个呢现在的设备呢可能让人感觉就那种融入性，我个人觉得啊这种融入性还可以再提高。 嗯 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还有一种技术叫裸眼 3D 对吧，裸眼 3D、 嗯、 这个裸眼 3D 呢其实在很多年前就已经有了，而且是可以做出来的，但是现在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那个设备第一个是非常贵，再一个呢就是那个设备它需要的这些空间性啊，包括它安装设备啊等等这些，反正就是很复杂吧，再一个很大，它没有办法做成小型化。但是现在很多一些科研机构包括一些国家他所做的这些东西，就是他想把这个东西如何变成小型化，所以我觉得未来像这种指导的未来可以做成那种裸眼 3D 的效果，就有点像我们现在与听众朋友们在这个去讲解，但其实可能未来你看到就是我们两个就在你们面前 啊 去讲、哦、就真的像一个人， 只是摸不到而已， 摸不到， 对 对。但是你知道吗，我在一次应该是在2019年我看过一个节目，就是有一个他是一个演唱会特别厉害，当时我看了之后我都震惊了，我说这个如果真正成小型化之后就完全是可以这个颠覆我们人类现在的认知的。他当时怎么做呢，就演唱会，但是呢好像有一个成员是来不了，因为什么原因他来不了，但是呢他好像飞机的原因好像来不了之后呢，但是乐队要演奏，就他怎么办，他说后来那个公司好像就反正就是也挺有实力的，就说我们这次启用那个裸眼 3D 技术，裸眼 3D 那个人怎么样，他在宾馆里面，然后就架，他好像弹琴的，弹那种，他是键盘手，然后也是唱歌的，然后呢他在这边是在酒店，然后就给他架的那个裸眼 3D， 然后就照射他嘛，然后传输几乎是就是无延迟的传输， 然后这边是乐团，然后就给他留了个位置，裸眼 3D 打上去，就觉得那个人是站在那儿。最厉害在什么地方呢？就比如说他右边的成员跟他讲话，那里面的人真的是就是斜着头跟他看，哎，你在讲什么？就那边他呈现的也是现场 啊， 就两边都完全呈现的。就当时那一瞬间，我们看，我们当时办公室还讨论，我说这个如果一旦成型了之后，那以后这种包括我们健身啊等等这些就很容易了。 真的就是距离不是问题了。 对，就是你的教练就在你面前啊，就那，而且他也看到你在做动作， 真的就是实时的。 而且你感觉不出来，你别上去摸就行，就是你感觉那个人就完全你是看不出来，就是一个光影打出来那个人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技术呢，就是也是未来是肯定能够实现的， 很有可能会， 对， 也在这个健身领域当中它可以出现的， 而且可能就会未来几年就会实现。 对， 这个因为你知道现在这种科技发展的速度真的我们不敢想， 嗯， 对吧？你看那个这个芯片的更新速度，还有这种特别是我们现在电子类产品，你有没有感觉就原来的时候可能几年才换一代，现在平时基本上每半年就要换一代。 对， 有那种感觉，就我们看这个手机就能感觉出来那种感觉，就是手机你去年买的你 out 了 对 就有那种感觉，对吧？ 是的 啊，所以这种设备我觉得未来是在健身方面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最关键它是有种互动性特别强。 对， 互动，而且它有监督性，你可以调啊，可以监督性几点之后我要做什么做什么，然后它就真的有人起来，哎，该训练了。 那当然啊，我们还看到过一些叫法，比如说 AR、VR、这些在健身方面啊、现在也是有一定的这个 热度。 对、那这些常教练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说说？ 可以啊，这个 VR 和 AR 我应该是在2019年初，我还真的体验，就在我们公司，然后真的是好像是那个人挺厉害的，好像是加州理工的，他专门研究这个东西的。然后呢就是来带了好多设备，然后让我们去玩，你知道吗？然后就是这个 VR 其实它英文就是叫 virtual reality， 虚拟现实， 就是我们现在很多朋友可能在 一些 商场啊， 对 也玩过， 对， 有人在家里头自己也玩过。 现在就简单，刚开始出的时候还可以用手机，对吧？手机去扣在里面，那个是什么，就叫完全的叫虚拟现实，就是你戴上去之后完全里面是虚拟的一个世界，当然你的这个在里面的这个左顾右看、就它会环绕的，它会环绕，它又会有那种动力感应器，纯虚拟现实。但你手臂做什么动作它是没有任何感知的，只是眼睛去看，纯虚拟现实。但是呢 AR 不一样， AR 呢它是指的这个叫增强现实。增强现实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现在它是戴一个类似于眼镜的东西，然后在现有，就你是可以看到 VR 是看不到，已经看不到外面了，我完全就是戴一个东西只看里面的东西。然后 AR 呢是我戴一个眼镜，这个眼镜还是可以看到 周围， 就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但是只是在周围的过程当中呢又加入了虚拟的东西，所以叫增强现实。而且呢这个是什么样呢？这个 AR 呢它是可以动的。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假设前面有个东西，我要把它放大，就是我可以操控那些东西，但其实那些是虚的，就完全什么桌面上都没有啊。但是你戴上眼镜之后，你就可以看到那些东西，但是实际操作的这个现实呢你也会看到，就相当于是现实和虚拟两个世界的重叠。这个也是现在好像在一些科研方面做的挺多的。而且我之前好像看过一个片段，就是好多现在你知道那些工程师他们就用 AR。 还有就是什么呢，好像我上次看到电视节目当中放，你知道咱们那个故宫博物院吗？好像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们在修复文物的时候就戴了 AR 的眼镜。 哇， 我现在修复呢，现在那个已经是就是有比如说有些文物已经残损了，他戴上那个眼镜呢，我就很清楚完整的是在，就完整的是虚拟在上面的，然后实体我可以看到，然后我在就对着就可以很精确的去修复那些东西。健身就是做游戏，做游戏。比如说这样举个例子吧，我现在在一个空地，然后你戴上那个眼镜之后呢，旁边就可以有球啊，然后冲击过来啊，你可以做左右的这个躲闪啊，或者是怎么样呢，里面你可以拿住那个球，然后做一些投篮啊或者跳啊等等，这些都是可以的，就他在做这些东西啊。这个方面你会觉得比 VR 要更科幻一点那种感觉。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同生活。 天你约到了吗？ 还有一种现在就是叫 MR， 都是 R， 对，就它 解释一下 MR 就是 Mixed Reality， 就是混合现实。我们刚刚讲的 AR 也好 ，VR 也好，这些东西呢，它就是还是虚拟的，就是你是可以看得见，但我摸不着，就没有那种物理的感触在里面，对吧？比如我去摸一个桌子，摸一个凳子，摸一个什么的，包括一些，这种触摸感啊，包括一些疼痛，没有。这个 MR 呢，就是它是可以做到这个的，所以它身上还要穿一些其他东西。 哦，就是它的装备要更多了， 对， 不像 AR 和 VR 可能只是通过 眼睛 视觉上的 这种影响嘛，对，视觉的东西，对，所以它是混合现实。混合现实呢，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我现在拿两个手柄，你会可以看到现在一些游戏就是这么做的，它用的就是 MR 技术，拿手柄，然后呢，我可以两个手柄拿着，可以是，比如说在打那种游戏的时候呢，它就是有枪，可以行一个枪，但你知道它是可以真的震动的，震动的，然后投手雷就要拿那个东西，还有就是直接穿戴到手上的。这个就是我们从健身的角度来讲的哈，就它很多都是用游戏去结合的， 哎，对， 对， 才会更有意思嘛。 你知道 我之前说的那个健身环，它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对，他打游戏，首先就是这个人他会有点上瘾那种感觉， 对 吧？然后呢，就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知道吗？就国外我看到他们那种就是用这个 MR 这个技术怎么样？就你站在一个有点像一个跑步机的一个平台上一样，但它是可以360度跑。它可以360度跑，然后这个人呢就戴上那个眼镜，然后身上穿上可穿戴设备，然后就虚拟的拿那个枪，但是你打开枪的时候什么震动啊这种全都有。还有一些呢是整个就一个屋控台的屋子，然后呢做战术模拟，比如我现在要去打击敌人或者怎么样，就你得跑啊，你不跑那个人就停在那儿，所以他就拼命跑，这一场下来之后也挺累的。 对 对，就健身嘛。 就从刚才提到这些AR、VR 和 MR 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感觉，就这些它已经不仅仅是说我们坐在那儿 对 去体验， 对， 更多的是要让 站起来， 站起来， 对， 是最基本的， 对， 然后你整个人活动起来， 对， 那其实它就已经和健身揉起来了。 是，对，之前我还用那个 VR 的一个眼镜，它还可以做什么游戏，就比如说现在做投球，就是那个训练那个足球运动员的这个投球练习，旁边你可以看到啊，这边有长城过来了，然后这边是球门，然后你要跳， 对， 要跳起来去顶那个球，然后计分，然后还互相比，就变相的去让你动。而且通过，但是这样呢，其实你第一个，我觉得时间过得挺快，但其实做完之后你觉得挺累，特累，消耗卡路里还挺多。 对，就是它会让你有更强烈的参与感了。 对， 而且像我们说的嘛，这个趣味性增强。 对， 其实刚才常教练在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也想到我们家有一款游戏，也是类似，当然可能还没有到这么高精尖的啊，就是之前的那种，它是电视上，有一个你人可以投影到电视上的一个影像，然后呢，你就相当于是里面的这个 主角。 对。之后呢，两个人可以同时来进行这个比赛。 嗯， 比赛的玩法其实很简单，就是你过障碍，前面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障碍， 蹦啊， 你要 跳， 你要蹲，你要左闪右躲， 对对对对， 去躲避开中间给你设置的各种障碍。 是的，是的。 我就印象特别深，当时这个游戏之前可能刚刚开始，我和家人刚买回来的时候玩了一阵子，很有兴致。之后有一阵子就把它又搁下了，因为的确需要一块空地， 对对对对对， 你们家是需要有一块空地来玩这个的嘛。 对对， 后来慢慢的就可能也忘记，就把它搁起来。结果因为疫情期间，当时的确大家还是那样的一个状态嘛啊，突然想起来了，哎，我们又开始每天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游戏了。当然那时候还加上了小朋友一起，真的每天就觉得那段时间过得非常非常快。 对， 而且 特累， 就像刚才常教练说的，每玩完一局真的是累得气喘吁吁的。 对对对。 还有就是更明显的一点，就是小朋友真的对于他爱不释手， 对， 兴致极高。 对， 我们每天比如说好晚上8点开始玩这个游戏，恨不得晚上到6点的时候，小朋友就已经迫不及待，怎么还不开始？怎么还不开始？ 对， 就你就可见给他带来的这种影响， 是 真的是让他很上瘾， 吸引力很强。 对，就是我们强调的，他的确是在画面上啊，就是在这种效果上，是吸引你非常好的一种手段。但是它也没有少了我们很强调的一点，就是这种健身的功效。 是的，是的。 对， 所以其实这也是未来为什么说这是未来一个发展的一个大的方向，包括刚刚所说的这个裸眼 3D 啊等等这些技术。其实这些技术当然它最后服务的话也不只是我们健身方面，但是在健身方面我觉得它是可以大有可为的。 对，一定是有很广阔的空间的。 对，因为首先就是它可以让一个人 不再去那么厌恶运动，真的有人会厌恶运动， 对， 就哎呀，就一说咱活动吧，费劲，就累得慌。 首先想到的都是各种不好， 对对，然后呢，就是哎呀，还得出汗，还得怎么样？但其实你真正如果是一种游戏，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有点像我们原来上体育课，如果真的跟啊，我们今天就跑八百米啊，今天就练心肺功能，你觉得还挺枯燥的， 嗯， 但如果我们做游戏。你反而觉得哎，这个体育课过得挺快的，就 是 那个感觉，就是那种心理的效应会不太一样。 对， 你知道吗？现在还有一个叫最新的叫 CR， 真是跟 R 干上了。 对 ，CR 这是又是什么意思呢？ 对，它叫cinematic， 然后 reality、 嗯、 CR 就是那个 C 代表就是电影级别。 那它得比这个 MR 还得夸张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说有点像什么呢？就是它的清晰度和解析度更高，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电影院去看的什么 4K 电影啊、8K 电影啊这些级别。就你比如说我们以 VR 为例子，就你始终看的那个东西，你觉得是个假的， 嗯、 对你大脑就它没有完全100%去骗过我的大脑， 对对， 就我大脑看到这个东西，其实我就知道是个假的， 嗯、 对吧？我只是觉得啊，感觉上就啊，我站在高空了，我站在从底下往上看了，我有那种空间的感应。但你实际真正100%骗过我大脑是骗不过去的，就你脑子还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 嗯。 但是到了 C2 级别，就是完全骗过， 哈、嗯， 完全骗过。就是你如果带上那些东西，再加上可穿戴设备的话，你就感觉你这个人就是在现实里。 我都不敢想象，或者说叫我想象不出来。 对，所以这个呢，当然现在也就是也是在它有这个发展， 对， 就往这个方向发展， 对。 但我觉得可能这个东西未来不是梦，可能以后真的我们在做各种的东西的时候你可能会真的出现这种虚拟和现实会出现傻傻分不清楚的情况， 对 对。然后现在我真的看过有些人玩游戏那些、 嗯、 哇，他们那种装备完全就是跟真的一模一样，特别什么那些开飞机啊、 嗯、 开赛车那些，就是我们原来的时候可能打个游戏就是拿个手柄或者拿个键盘然后就玩，对吧、 嗯、 然后 对，而且那些都是只坐在那儿不动的嘛。 对 对, 对，现在你知道吗，他们玩那当然那套装备也不便宜啊、 嗯、对， 就他是要戴 VR 眼镜的 啊、 哦、他是一定要戴 VR， 而且现在很多我发现很多一些游戏他是支持 VR 啊、哦、 他支持 VR， 就是你如果有 VR 眼镜你跟电脑连上之后你就真实的在里面，比如说开赛车我可以左右去看， 嗯， 对吧，我就像坐在驾驶舱里面，我的开飞机开战斗机开客机，就是感觉就你实际看的就感觉跟驾驶舱里面是一样、嗯、 的确就是在未来啊、 嗯、 肯定还会有更多的这些科技元素的加入、 嗯、 让我们感受到就是这些智能穿戴设备或者说叫智能健身设备、 嗯、 给大家带来的这种影响。 是， 其实从我们今天的这个介绍大家也能够感受到啊，就是我们最先开始可能看到的它是在运动员身上，在一些专业的竞技选手的身上去体现的作用更明显，因为我们想要通过这些科研的手段去提升人类更多的这种无限的可能、 嗯、 但是慢慢的后来发觉这些技术可以逐渐的应用到我们的百姓生活当中、 嗯、 服务于我们普通老百姓的这个健身、 嗯、 让大家也可以感受到这些平时我们认为只有在这个研究室当中才能够出现的数据结果、嗯、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 也 去体现出来了，这也会反映出来我们一直强调的就是这种科学健身，尤其是至于我们每一个不同的人自己的自身特点所反映出来的这些具体的这个实际的情况，这也更加有助于我们一直强调的大家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可以更加的科学合理的关注自己身体的变化，并且去调整我们的一些健身的计划。 对， 这个我觉得是我们首先看到它服务于大众之后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影响，并且我们也说了它是可以涉及的这个领域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广的， 而且它是很容易让这个人提高对运动的兴趣，还有就是增加在运动方面的娱乐性、这方面我觉得是可能在这方面会有大发展。 对、 嗯、 然后在这个的基础之上我们发觉它还可以去更好的让我们在这个健身的过程当中去开发它的这种娱乐性。 对对对对、 啊、这个我觉得是刚才通过常教练提这几个 R、 嗯、 AR VR MR CR， 我觉得以后未来可能还会有更多的 R 啊， 对对对对对， 和它的这种组合、 嗯、 然后让大家去感受到就是我们在这个 过程当中不仅仅是收获到了就是自己身体素质方面的一些变化，更感受到了就是它和我们的一些健身方式又或者说是一些游戏的结合，也体现了就是应该说叫更适用于我们的现代生活。因为的确大家现代的这种生活呢，有我们和大自然更多的亲密接触，但是也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很喜欢选择这样的方式 是 去进行所谓的健身。 对， 我们当然也认为它是一种健身的形式，毕竟我们说健身是需要多样化的嘛。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它能够让年轻人也好，或者说是让很多对于体育运动本身没有兴趣产生抵触的一些朋友也有了兴趣， 对， 也变成了发烧友。 是， 那其实对于我们一直强调的这个健身的就是给大家带来的这种影响，它也是起到了一个正向的作用。 对对 对, 对，这些方面就是可能我们在原来的一些技术手段啊，包括一些理念啊，可能会没有触及到的人群或者没有触及到的领域，可能通过它可能会带动一批人去运动。其实我们说白了，这个运动啊、包括在过去也好，在未来也好，我们还希望这种健身啊运动啊还是可以随随时时的去可以伴随在大家身边。 对 啊、因为这个呢其实说白了还是对自己的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嘛、对吧，所有的东西就你的强健的体魄都是为基础， 是 让这个基础打得越牢，那我们在做一些其他事情的时候也会啊、比较开心，也会比较这个有基础吧。 对，就像我们一直强调的嘛，生命在于运动。我们现在是通过高科技的方式让大家的运动更加的多样化，而且呢也是帮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之下找到一个让自己更愿意接受的一种状态，这我觉得是更重要的。 对， 当然就像我在节目一开始所提到的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是为了要去展望美好的未来，我们其实也能够看到未来一定还是会有更多的高科技的元素融入到我们的健身的领域当中，让大家会感受到更多新奇好玩的一些体验，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能够收获到健身方面的一些好的收效。那当然我也提到了今天我们的这期节目呢是我们2021年周一的最后一期节目了。那常教练也给我们大家送上一份您的新年祝福好不好 啊？那祝听众朋友们在2022年还是身体健康，然后万事如意，还是每天都是要做运动。 结合一下我们今天就是期待大家在未来都会有自己的这个智能设备，然后去更好的服务于我们的健身生活。 对，我们也期待可能未来通过这些技术我们可以实时的去面对面去交流。 对啊，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常教练，同时呢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4:05还会有一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常教练， 大家再见。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一博。冬季运动我最爱的就是单板滑雪，它既有冲浪的自由洒脱，也有滑板的刺激震撼。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比赛，包括在张家口赛区云顶滑雪公园留出的 U 型场地技巧、坡面障碍技巧、平行大回转、障碍追逐等，还包括在北京赛区首钢滑雪大跳台比拼的单板大跳台，一共产生11款金牌，让奥运点亮青年梦想。2022，与我一起为青春和活力呐喊！还有，也请大家多多关注冬残奥会，两个奥运同样精彩。 最后提醒您，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哦。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舒豪在场上就像一名鼓手一样，掌控着攻守两端的节奏，他能够利用自己的经验能力在关键的时候帮助球队解决问题。 豪哥回来了，还有吉普森回来了，那我年龄比较轻，我能做很多的一些脏活累活，我更多的是希望能通过我的努力能让球队取得胜利，然后能让我们整个球队能打得更流畅。 慢慢学怎么配合，他们很有天分，比我想象的高和壮，那我们就看比赛。 我觉得应该是比上一段会更好一些，他们的加入给我们提升很大，创造更多的机会，打起来更加流畅一些。 和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一起关注2021到2022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